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2集，内力之毒。展昭和白玉堂听了天尊和阴侯的话，都有些无语，这只能说是悲剧了。 狂魔的内力相当的不稳定，受狂魔的情绪影响，而最麻烦的是这种内力不会死。 内力不会死？是说练了狂魔内力的人不会死？ 不是，是内力不死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表示不理解。 狂魔封魔之后下山到处伤人，他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，然后他怕自己再滥杀无辜，于是躲到了深山自尽。 那也算是个好人啊。 可是他死前被一只蝙蝠咬了，那蝙蝠后来又咬了一个路过的樵夫，于是那樵夫突然变成了武艺高强但失心疯的高手。 这内力会传染啊？ 是完全传递给了那个樵夫，后来那只蝙蝠也死了。当年的大神捕彻查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发现了那只蝙蝠，蝙蝠内脏石化，十分的诡异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那樵夫回家之后，先将欺负他的村中地痞杀了，最后滥杀无辜，为祸武林。说起来啊，练成狂魔内力的人大多很残暴。 还不止他一个？ 嗯，后来樵夫被一个高手打死了，但是内力却传到了另一个不相干的人身上。根据大神捕的调查，樵夫死后尸体被乌鸦啄食，之后中招的是一个山中的猎人，他似乎被狂躁的乌鸦啄伤了，且乌鸦有石化的迹象。 那等于是一种毒而不是内力在传播？ 没错，但更奇怪的是，在这种传递的过程之中，练成狂魔内力的人武功越来越高，而且内力也越来越稳定。 因为越来越纯正吗？ 嗯。 我们听说狂魔内力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，狂魔已经变成了一位死囚，貌似他被老鼠咬伤后便神功盖世，成功越狱之后杀了当年的仇敌，最后被武林各大门派追赶，一直跑到了山里。等大家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被狼啃得只剩一副骸骨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。 那是在哪座山啊？ 没有仔细研究过，不过应该是在西北边关的山里， 地点吻合。 当年轩辕杰会不会是被那只狼咬了？ 有可能。 那为什么他没疯了？ 当年最后一个狂魔死的时候啊，我和老鬼还很年轻呢，这个事情发生了快有八九十年了。 轩辕杰那事情也就是二十年前， 于是当中空了几乎六十年。 狼没法活过六十年的吧？而且他们又生活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， 可能传宗接代了。那只咬了狂魔的狼产崽之后，内力传给了狼崽，就这么传了几代之后，那内力稳定了，毒性也减弱了，于是 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啊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可谓是奇缘了。 可惜奇缘没造成什么奇迹，而是害了北海千千万万的百姓。 这么说起来，轩辕杰可比一般的暴君不可控的多，他是在受自己内力支配。 玉堂，你接近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 此时赵普的军营中，公孙调配好了打仗需要的大量药物，出门却找不到小四子了，跑到赵普的中军帐，就见赵普正看地图呢。赵普抬头看到公孙一脸着急，就对他招了招手。公孙跑进去，赵普指了指自己的腿，公孙凑过去一看，就见小四子裹着条羊毛的披风趴在赵普腿上睡着了。赵普将一盒子点心递给公孙。 嗯，儿子给你做的。 公孙捧着点心坐在一旁，边吃边看小四子。 怎么样了？ 子义他们去查了一趟，北海军兵整肃，战斗力看起来很强， 得小心应对。 这时外头欧阳少征跑了进来。 冤！ 他的帅字还没出口，赵普和公孙一起看他。 嘘，有人想见你。 什么人？ 赵普愣了愣，摸着下巴想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 一个北海的，自称叫荀月白。 我不认识这个人。 他说就传个话，你可能会见他。 传什么话？ 他说他想跟你合作刺杀轩辕劫。见不见？ 你看着他像蒋干还是像黄盖啊？ 都不像，倒像个卖草鞋的。 像刘备吗？ 这时小四子醒了，一眼看到公孙回来了，立刻扑了过去。 爹爹！ 公孙拍着小四子哄他继续睡。 让他进来吧。 好。 会不会是北海派来的奸细？ 有可能，可能是诈降的，不过也有可能是来求帮忙的。 帮忙？ 轩辕劫残暴无道，自古有暴政之处就有抵抗，太过残暴的结果就是树敌太多，众叛亲离。北海居民不会为了他的野心而甘愿做他的武器的，一旦打起仗来，死的北海人更多。关键就是就算轩辕劫打赢了，北海人也没好日子过，万一打输了，他们是挑起战争的一方啊，很有可能会被报复或者奴役，所以难免有人动了造反的心。 你准备和他合作吗？ 看情况，有时候造反上去的未必就是好的，说不定还不如轩辕破。 他为何不就近去求西夏或者大辽，而是来找你？ 你这书呆别看平时挺精明，其实就是个老实人啊。 什么意思？ 西夏和辽离北海近，他们是接壤的，那两家都主张北海分裂成几个小国，说这样他们就翻不起风浪了。 是这么回事啊？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，辽和西夏不敢和我斗，可是敢跟北海斗。万一北海分裂成了小国，不用多久就会被那两国吞并，到时候我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啊。而且这两家都不是善茬，辽王屠杀外族有先例，北海的百姓可能会从此沦为奴隶，成为西夏和辽的金库。北海百姓一辈子都要为这两国创造财富，自己永远翻不了身。我就不同了，我主张保留北海最大的利益和最强的兵力，这样可以制衡西夏和辽。反正北海与我大宋不接壤，他们三家实力差不多的就得死磕，到时候啊都得讨好我，对我有好处。 公孙忍不住笑了笑，赵普这老谋深算呢。这时门外也传来了一个人的说话声。 九王爷果然足智多谋。 公孙明白，赵普这话就是说给进来这人听的。他抬起头，只见一个相貌平凡的中年汉子站在门口。欧阳带着他一起进来，那人站到中军帐内，对赵普行了个礼。 荀月白，见过九王爷。 你有什么把握能杀了轩辕劫？ 我们有很多人，准备了很多年，潜伏在皇宫内外。 哦？ 我们的亲人都是死于轩辕劫之手，所以，只要能杀了他，我们愿意做任何事。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 轩辕劫有妖兵护国，不知道九王爷知不知道？ 妖兵？有点意思，仔细说说。 北海郡王府内，轩辕破跪在轩辕劫眼前回话。 没找到？一个郡王怎么当的？找个人都找不到。 皇兄，你也太纵容你的百姓了。 一旁轩辕爵边擦手中的宝剑，边对着轩辕破说风凉话。 百姓都不怕你怎么行啊？要让他们不敢收留外地人的法子可多了去了。 白玉堂啊白玉堂，你这招欲擒故纵可要了我的命了，简直是无妄之灾。 一旁国师元明替轩辕破求情。 皇上，那人武功很高，若是他有心要躲起来， 的确是很难找到。 轩辕杰皱了皱眉。这时怀福走了进来，走到轩辕杰身边。 皇上，我问了那掌柜的，据说那位公子提起过，他来北海是为了买一张雪松琴。 轩辕杰愣了良久，忽然笑了，点了点头。 原来如此，你去将兵马都撤走。 是。 怀福下去办事，轩辕杰吩咐轩辕破， 派人守住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 是。你让人走，人也不会走的。 父皇，你要找谁啊？ 轩辕杰不说话，独自出神。 父皇。 轩辕杰话没说完，突然接收到轩辕杰一道冷冰冰的目光。轩辕杰一惊，他虽然得宠，不过轩辕杰喜怒无常，他也不敢造次，赶紧告退跑了出去。等人都走了，轩辕杰忽然伸手抓住虚空，似乎是拉着谁的手。 灵儿，灵儿，我找到玉儿了，你刚才看到了没有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